信，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钟镇涛《闪闪星辰》在这个漆黑的夜空里面都会见到一些星光闪闪的时候，就天气很好了，天气良好了。现在还未是天光的时候，不过已经是一日的开始了。星期一的清晨五点十一分，今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湿度 89%。 如梦境的天地，每天里他听着收音机，旁人难明了全样忧郁滋味，记及叫他着药的 DJ， 凌晨无人时藏在心中的事，也于这刻变做他的事，从寥寥言辞留下他的心事，记出了心中笑和泪百次。Natalie， 昔日那些梦言，同欢欣实现，藏在那瞬间。Natalie， 当苦与失落时，就通过点唱令碎下的心充刺。随童年时期如梦境辗转地，看他这天已是个新 DJ， 凌晨无人时随着他的口味，这歌里的心意全赠送你。 Natalie， 倘若你失落时，愿给他封信传递你。了点将令碎下的心充刺。故事，他的诗写过万字，他今天心里。 告着你那爱意。实意藏在那信纸，那支烈。当苦闷与失落恶事，就通过点唱明碎下的心冲刺。那支烈，倘若你失落恶事，愿给他封信传。了点唱零碎下的心冲刺， 遗憾陈伟娴的岁月流星啊，时日过过去咧，听收音机、听电台广播已经系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啊。以前咧就系、是、真系原子粒收音机，又或者再早期啲嘅时候咧，就要租一个收音机嚟到听嘅。到到今时今日咧，你可以攞住部手机啦，就带住个手机出街，都系你每一日都必带嘅嘢。我亦都可以随时咧就开住系电台嘅广播都得噶。咁啊，喺我哋电台咧，有个 apps 咧，你都可以听到噶。咁但系都系好多人咧，仍然咧中意系听住个收音机。收音机咧就攞住部机咧，你就系差唔多系原时间系可以听到。不手机咧就会系比收音机嚟讲系迟咗系几十秒到嘅时间先听到。想此时此刻都系同一空气、同一时间去听嘅咧，收音机有收音机个好处啊。时间5:16啊，咁啊睇呢个即系天气嘅预测就话有即系本周中期有几阵雨啊，咁当然有啲天气影响啦。睇下就系位于喺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咧，会喺呢个礼拜咧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埋持续炎热嘅天气。受到一股偏南气流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有骤雨啊，咁预料有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就会喺下周初影响该区嘅。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的。在这个礼拜的天气，暂时这三天都是差不多23-24度开始，去到29度都挺热。再看看星期四、五、六的温度都差不多。不过呢就是都给埋啲个公仔，大家留意定要有把遮仔好啲。刚才遗憾的初一首歌又提到一些童年事。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话咁快就到了今天，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心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蔡国权的童年，每一个人有一个即系唔同嘅童年啦，系视乎当时，当然系佢嗰个家庭嘅环境啊，周遭嘅影响而有佢可能不一样嘅童年。但系大致上嘅童年咧，都系希望系喺一个快乐、开心嘅环境下长大。如果唔开心嘅童年，又或者可能会影响佢成长。咁但系咪呢啲因素都系咁紧要咧？咁一定係好難避免，每個人嘅出身嘅環境不同，但係係隨住喺你成長期間到你長大，可能都遇到唔同嘅人咧，一路對你嗰個成長啊，就算你大個咗，都仲有一個成長期，去見啲世事變化萬千嘅時候咧，都會影響咗你啲嘅心境嘅。咁呢一樣嘢咧，就算你父母點樣好好嘅教育或者唔好嘅教育，又唔一定影響得你好緊要嘅，自己要識得去長進，唔好將個責任賴咗係其他人啦。 共你相識在童年，係你知心永不變，與你同到多少快樂事，點只係知己咁簡單，共你天天都相見，伴你身邊永不變，與你共度快樂事，天天都唔簡單，純真愛刻心中永在，有苦惱困難在童年，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 蔡国权的童年，跟住有头先欧瑞强的相识在童年，就是嚟呢一首

好，就慢慢慢慢去感觉去。咁然之后咧，就好开心去洗面、刷牙，跟住做一下一啲伸展活动，咁就会令到你一天里边新嘅开始系非常之高兴噶啦。咁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是自去年十月底以来首次连续两日本地零确诊。但是消息指，一宗源头不明的初步确诊本地个案。浸会大学向学生发电邮，指社会科学院一名学生染疫。番禺会所华仁小学就指，染疫的浸大学生在小学今个月21号的足球训练活动担任教练。校方话，当日最少有10名学生参与活动，3名学生连同3名教练要隔离检疫。疫情持续放缓，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社交距离措施不适宜放宽得太快。他指以往在长假期一放宽防疫措施，疫情就会反弹，认为长远计市民最好忍耐多一阵。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自己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曾经出现轻微副作用，包括短暂感到肌肉痛同埋针口位置不舒服。普京又期望俄罗斯能够在夏天完结之前实现群体免疫，目标是届时可以解除所有防疫限制措施。普京是在日前接种由俄罗斯研发的疫苗，他早前透露至今有630万名俄罗斯人接种首剂疫苗，占全国成年人口 5%， 目标是去到7月为60%的成年人提供保护。西班牙巴塞罗那周末有大约5000人即日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取得阴性结果之后参与当地一场摇滚音乐会。今次是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欧洲超过一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卫生部门为了试验是否可以在观众接受快速检测之后安全地举办大型活动，特别为今次音乐会开绿灯。观众要在音乐会当日接受快速测试，取得阴性结果证明的手机通知，并通过体温检测才可以入场。场内无需保持社交距离，但是要佩戴口罩。当局未来两星期会持续追踪入场的观众，包括研究有多少人可能确诊，并且评估举办大型群体活动的可能性。美国再有警员怀疑使用过分武力。马里兰州一名5岁男童被警员大声呼喝，并一度被锁上手铐。男童的妈妈已经提出诉讼。事发在去年1月，蒙哥马利县警方近日公开警员随身摄录机的片段，显示警员发现这一名怀疑逃学的男童之后，将他送回学校。在助理校长办公室入面，男童大声哭泣，一名警员喝令收声，又说希望男童的妈妈容许他打一名男童。男童的妈妈到场之后，警员鼓励他打个仔。一名警员之后拿出手铐，扣在男童的右手手腕，表示不听话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下场。大约1分钟之后先除低手铐。学校管理部门形容片段极度难睇，认为成年人没有借口以这种方式向儿童讲说话或者威胁他们。警方表示两名警员已经接受内部调查并且继续受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 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注册中医师何国昌教授讲过，人生入面有三德。 唔通系佛学讲嘅沉得住气、弯得腰同抬得起头？ 唔系呀，包括系瞓得， 即系你啦； 大便得， 哦，即系我啦； 仲有最后一德啊，唔知系咩咧？ 会唔会系笑得定系食得咧？ 到底人生三德入面最后一德系乜嘢咧？今个星期五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健康时福》环节，听下何国昌教授点样讲啊！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你电话响，做咩唔听啊？ 唔使理佢啦，应该系啲无聊电话嚟啫。 未睇你就知系无聊电话。哦，鬼鬼祟祟咁，系咪收埋咩秘密啊？ 咩收埋咩秘密啊？我冇带免提装置，揸车就梗系唔好听电话啦。一阵将部车停定，熄埋时我就会睇下边个打嚟噶啦。喂喂，唔好嘈住啦，够钟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擘大眼啦，新嘅一日啦，望外出去出边咧，都仍然系漆黑一片啊！咁啊，如果惯咗呢个时候起身咧，就知噶啦。咁啊，咁上下嘅朋友放工翻嚟，都知道咧，都仲未有光嘅。再晏少少嘅时候咧，一天都光晒，又展开新嘅一日啦。咁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咧，有啲咩需要准备啦？咁可能系咪都系你惯常嘅动作？首先咧，就喺思考上咧，就要行一圈先，即系由一路到你出门口啦。今日有咩做咧？翻去有啲咩要需要你负责啊？等等，要谂咗一次先。喺谂嘅过程里边，你好似仿佛系行咗，然之后咧就知道去到咁上下啊，系呢样又唔记得咗，因为行过一次咧，你印象深刻啊嘛。咁你冇可能就次次就喺翻工之前又行一次嘅，就系思想行一次嘅，就系咁样。有咗呢一个做法咧，好多嘢咧，你都会系即系执翻啲叫执漏啊，就唔想系自己有啲嘢忘记咗，翻到去公司嘅时候先自己咧，哎呀系冇带。有啲时候咧就系你慢慢行下，谂翻有啲咩情景出现，或者会遇到啲咩问题嘅时候咧，你就会醒起某一啲位，哦，原来自己唔记得。今日是3月29日，农历2月17日，而家时间5点39分啦。 快乐飘过，冷漠飘过，独行仍一个，怀念昨日，昨日一起哼过的歌。昨日的你，昨日的我，美梦纯纯的真我，流泪亦是开心不

多少胜败尽皆过去， 过客 多少恩义似轻烟消，我踏流水不顾而去，管他世事轻碎，千般爱恨亦都过去，千般心事全是迷茫，旧情流水转眼逝去，空有恨留梦里，要让暴雨洗去我心多逐泪，我愿疾风吹散了悲忧，悄然而去，不怕时光漂泊，冰雪照顾 关谷英嘅过客，过客喺度电视剧集嘅名啦，系就系过客啦。咁啊，嗰时咧就系凭呢套剧集，令到好多嘅即系歌迷啊，唔系嘅影迷嗬，佢都未系唱歌。我讲紧系男主角啊，黄日华就系嗰时出道嘅时候咧，系都好英俊，一个好健硕嘅样子。咁啊，拍戏出嚟，即系呢一套戏咧，就已经系。一炮而红，亦都好多人系迷咗佢，因为佢入行嘅当中包括咗今日都系一个巨星啦，系刘嘉玲啊。过客人生匆匆过客，喺呢个过客里边，我哋扮演嘅角色就系做好我哋人生嘅旅程。当你做好嘅时候，要离开嗰一刻嘅时候，都能够系无憾嘅，当然系最好啦。咁所以咧，喺中国当我哋仲系在世上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噶啦。大家都要检视一下自己所做嘅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所做嘅咧都系对嘅，但系其实有啲时候咧系问翻自己心底咧，你都会觉得自己有啲嘢系做得不足，做得不足嘅时候就希望系。可以能够尽量去慢慢同自己磨合翻，去改自己一啲嘅性格。性格即系成日话江山易改，品性难移。咁但系有时又会见到有啲人咧系改得到嘅。原来人系会变嘅，好多嘢唔系话你话得咁就咁。经过一啲岁月嘅磨练，或者遇到某一啲嘅事情咧，你见到有啲人咧系在改变。但希望个改变咧系一个。在开心愉快或者自己都接受的情况之下呢，去继续活呢就是最好啦。咁讲返话过客呢，人生匆匆过客，喺过客之后呢就去到另一个世界。咁唔知道 就是、當然是如果是親人來講就說、啊、如果是可以還有機會有渠道可以溝通就最好啦，這些就是電影裡面的劇情就會有了。發生這些事的時候當然會很傷感，但是人生就是這樣，我們要經歷這個生老病死。說回的就是其實是昨天接到消息了，一聽到新聞就蛤不過那麼快呢，就是講的廖啟智，然後呢就數回他一些的在影藝的一些的經歷啊，他拍過的戲啊，攞獎無數。咁啊，佢出道嘅時候，嗰陣時係做《上海灘》嘅一個角色啦，都非常之稱職，已經係好好噶啦。喺《上海灘》嘅劇集啊，第一集啊，第二集咧，佢嘅角色一路都相連嘅。記唔記得係邊個角色？ 尽了世间事，浑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 上海灘就紅了，許文強、啊、就是周潤發飾演，還有丁力、呂良偉飾演，兩個都成為上海大亨，控制整個上海。之後許文強就被暗殺，丁力就誓要替許文強報仇，就派他的助手去追查兇手。這個助手就是陳長貴，就是廖啟智飾演。 情令我心中痴迷似梦，人随着你爱意心潮汹涌，时时为你心中心言 震动，时时愿意去为你编成美梦，将爱情献奉。但趁日我去风中，不再人相拥，唯愿你永远当我人去后，不忘美梦。我去风中，不再人相拥，唯愿你永远当我人去后，不忘美梦。 叶振棠呢一首叫做《当我人去后》。一阵六点新闻之后，我哋有钟志光，今日会介绍李煜写嘅词《浪淘沙岭》，念爱雨潺潺。呢个时候我哋又听下都系李煜嘅词，《脍炙人口虞美人》啊，邓丽君演绎几多首？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将春水向东流。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或者啱啱起身开心机嘅你啊！今日咧就系3月29号，农历系2月17日，星期一啦。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天气炎热。今日最高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噶。现时气温成朝都系咁啦，24度啊，相对湿度91%，接近6.2个字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嚟到三月份嘅尾声啦，三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一喺我身边咧，就系我哋嘅老友记啊，大家都听惯啦。呢个月份咧就系佢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就系钟志光钟仔啊。早晨啊，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上次咧就讲咗陶渊明嘅集诗啊，咁你就话讲完诗就要讲词咯。 我谂如果大家喺社交媒体咧睇到我哋嘅预告咧、嗯，就知道今日将会系讲阿李煜啦吓。 系啊， 系啊。所讲嘅咧就系《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咁呢首咧系我觉得写得好好嘅词啦。咁、 嗯、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咧之前立即走去坊间 抄定啲资料先啊， 揾下睇下。咁甚至乎而家就好方便啦，而家读书真系好方便。 嗯， 即系喺电脑度咧，喺个搜寻咧，你打嗰句落去咧， 咁已经好多嘢弹晒出嚟， 系啦。咁可能而家有啲听众掌握嘅资料，仲比我还要多噶。 其实呢个咪即等于嗱，我哋以前读书都话，先生话嗱，最好要备课噶，备一备课咧，你嚟听咧个印象先深刻啲。咁其实而家咁样都系一个仲好健全嘅备课添， 系啊， 随时喺你手上啊。因為我的手機嘛， 所以你講而家現代上課咧，我又想拆開少少講一講我的感受啊。就而家咧，即係教早前，因為翻唔到學啦，咁、 嗯、 啊好多時候上 Zoom 啊。咁我自己咧，亦都係喺大學咧就旁聽咗一個課咧，係用 Zoom 上堂嘅。 嗯嗯， 我反而覺得幾好喎。係嗱，呢、這個我只可以咁講。如果你小學生或者你嘅專注力唔夠，或者你講嗰個課題你冇興趣嘅話咧，好易放棄嘅。 係啊。 咁但係咧，我又上個課咧就係自己有興趣啦。咁有個好有名嘅教授去講嘅課啦。咁3个钟头課咧，我真係完完全全咧係坐喺度，冇走過，冇走過。當然佢有中間咧就會係有15至20分钟休息時間嘅，咁咪去飲杯水咯。咁同埋更有個好處咧就係、是。距離近咗，因為以往我哋聽課咧就是一個大嘅課室，咁啊距離都相對遠嘅。而家咧就好近，睇到教授咧，咁兼且咧仲可以同時將有關嘅文本咧即刻電腦度係對到嘅、 嗯。 即係以往上堂咧都係佢講啊，即刻揸住去睇，啊呢邊又跟唔跟到咧，都未必有時咧跟得咁足嘅。咁但係而家我又反為會幾好喎。 所以嗱，新常態下嘅生活啊，原來有啲嘢你以前以為唔可行。啊，原來又得得地咁樣， 係啊，你講得啱啊嚇。不過當然我都明白嘅，即係等於我頭先所講啦。呢、這個每個例子唔同，譬如我哋成年人專注力比較好啲，客觀環境好啲，咁係容易嘅。 啊，咁會唔會將佢二合為一咯？你嘅人有真人上堂嘅，你又有啲 Zoom 嘅一啲技巧嘅，咁得唔得啊？ 我諗咁又複雜咗啦，複雜咗啦。即係只不過我想講咧，即係話 Zoom 咧未必係唔好， 嗯， 只不過係你要睇你嘅對象啱唔啱。 係， 好明白。我亦都好實在，我有啲同學仲教緊書嘅。咁佢亦都係用 Zoom 上堂嘅。咁曾經試過啲例子咧，有學生係 log in 咗之後咧，落堂都冇走喎，冇登出喎。咁佢就明啦。咁、 嗯、 打電話去佢屋企，叫佢阿媽叫醒佢啦。即係呢個係好實在嘅。我想講咧就話啊，原來喺唔同嘅環境或者唔同嘅背景之下咧，唔可以話一嘢就話，Zoom 唔得㗎啦，唔好用啦，唔係。 即係其實睇你唔同嘅對象咧，可以唔同發揮。 咁對於史事咧，原來係就有一啲唔同嘅效果出到嚟。你對日後嗰個學習。其實都可能係有幫助嘅， 會㗎嚇。嗱，不如我哋 好啦，講翻呢度啦。李煜啊嘛， 係啦，冇錯。 李煜真係啲嘢好傷感嘅喎， 好傷感。大家知咧，最有名叫李后主 啊 嘛。 係啊， 我細個咧對李后主嘅認識咧，李煜嘅認識咧就係睇到《先鳳鳴劇段》一出好有名嘅粵劇，叫做《李后主》。 即係任劍輝白雪仙啊嘛。 冇錯啦，啊咁佢中間咧，佢嗰個其中有首歌叫《去國歸航》啊嘛。咁我記得呢個其實都係李煜嘅詞嚟㗎。我好耐之前同大家係分享過㗎。今日就唔係講呢首，今日咧講。另外一首咧就系《浪淘沙令》，就《廉爱雨潺潺》啦。 嗱，听个名都已经有啲好凄戚咁样 啦。系啊，咁大家知啦，即系李煜俾少少背景咧，咁佢其实咧就系南唐宗主李景嘅第六个仔。咁到佢嘅时候咧，其实个国力咧就冇晒噶啦。咁更加咧，其后咧就系俾呢个赵匡胤咧，就系俘虏咗佢去开封啊，即系汴京啦吓。咁封咗佢叫做遺命侯啊，咁最尾咧佢亦都係喺呢個汴京咧被刺死啦。咁大家知道又要去飲毒酒啦，佢嘅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 其實好傷感，所以嗰陣時咧睇任劍輝飾演嘅李煜咧，你知道任劍輝做呢啲戲咧，做啲苦情咧，俾人蝦啊、欺凌啊、淒涼嗰啲咧，真係好傷感㗎。係 啊，係啊，你睇翻嗱嗱，譬如以阿李煜為例咧，佢而家留低嘅詞咧，大家都係好欣賞佢喺做咗遺命侯，已經係被俘虜咗嗰段日子嘅詞。我記得都同大家係講過一兩首，之前講過《別來春半》啦，講佢個離恨恰如春草嘛，更行更遠還生啊。即係你睇到佢對於故國嘅情懷啦，對於自己咧係咁嘅遭遇咧，覺得好可惜。喺呢一段時期咧，佢嗰個藝術性咧，喺詞嘅藝術性咧係好高嘅，但係前期咧就反為一般般啫。即係講佢前期，即係話佢仲係歡樂嘅時候啊，未俾人俘虜嘅時候咧，係一般般嘅啫。咁不過咧，黃國維咧喺佢嗰個人間詞話咧，就評佢評得好嘅，即係評係李煜好好嘅。佢話咧，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啊，即係話即係李煜咧係有一個赤子之心。佢話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所短處，亦即為詞人之長處。即係話如果佢作為君主咧。是真的不行的了，因为呢他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做皇帝呢就或者做统治者呢，国君呢就一塌糊涂了。 但他如果是文人就真的是。 是啊，他作为词人的长处、他很感触、用字很精炼、或者我们一起呢是读一读、看一看呢他这首《廉爱雨潺潺》是怎样演绎的。廉爱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襟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必是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几悲凉噶，其实 又写得好，咁写得好之余，大家可能都觉得好熟。咦，麦炳荣《凤凰女》嘅《凤国恩仇未了情》里边，其中都攞咗几句啦吓。 系、你讲起咧就吓、真系我之前冇谂过，咁、但系如果你一讲系，阿布志莫凭栏嗰度就 系 啦， 冇错系啦， 直情嗰四句啊。就係、套咗入去啊！你睇到咧，即係其實李煜個詞咧喺悲涼之餘咧，佢用字係好靚嘅。嗱咁其實咧，佢意思就好簡單嘅啫，亦都其實冇咩特別深嘅嘢咧，好似需要咧大家會唔明啊？呢度有個典故啊，其實冇嘅。咁不過咧係講落咧，有啲位咧都係有人有唔同嘅解法。 咁佢亦都有個畫面俾你睇到，一嚟就係廉愛雨潺潺嚇，即係喺廉愛裏邊落緊雨嗰種嚇嘅情景。而咁樣咧，你有啲嘅情懷佢出咗嚟啦， 係啊，啱啊，你講得好啱啊，就係一個電影嘅手法，只係透過呢個窗簾啊，簾外透過窗簾咧透射，影到外邊係咩咧？落緊雨，呢、這個雨咧又唔係好大嘅雨，即係有啲雨聲嚇，潺潺之雨，咁啊，總之咧一個雨。可以意會得到咧，係一個好陰暗啊、好潮濕啊，或者係令人好唔舒服嘅環境嚟嘅。咁但係當時咧就處於呢個春天啦嚇，仲係有啲春意嘅。佢跟住講咧，羅襟不耐五更寒啊。羅襟者也咧，即係啲織錦啊、啲被咧係冚住啲被咧。咁但係咧，因為清晨都係凍啊，咁所以咧佢會唔會係凍醒咧？ 咁呢個咧佢冇交代，即係話咧啊，我冚住咧都係抵受唔到午更時分咧嘅凍啊嘅冷凍。 其實佢亦都喺呢度形容咗當時嗰個情況啊，嗰個時間或者嗰種嘅感受嚇。 係啊，跟住咧佢一轉啦，鏡頭一轉啦。夢裏不知身是客啊！咁呢個咧，即係話佢自己咧，可能係發緊夢嘅，即係覺得啊，即係好似啊，啱啱咧可能發住一個夢。咁但係喺夢入邊咧，佢唔知道自己原來係作客喎。咁嗱，呢一個客咧，夢裏不知身是客咧，就係、是、歷來有人有唔同嘅講法嘅。咁有人就話咧，呢、這個客者也咧，就係、是、因為佢當時已經係去咗汴梁啦，咁啊作為呢個楚囚啦，已經係作為呢、這個即係、就是、被監視住行為啊各方面啦嚇。咁、佢覺得咧，即係佢講咧回憶翻、回憶翻佢係一個客囚嘅身份。 係、 咁但係有人亦都唔係，有人話咧呢、這個夢裏不知身是客咧，只不過係佢當時咧，佢係夢翻佢做君主嘅時候，咁但係正正咧相反咧，其實現實佢係一個客嚟噶嘛，佢、已經係去到呢個汴京啊嘛，啊唔係喺佢南唐國啦嘛，咁所以覺得咧係唔同嘅時間空間同唔同嘅情況出現嘅。咁、呢個正如我講過啦，即係詩無達古，咁啊詞一樣係啫。咁因為後主冇清清楚楚去解釋佢每一句每一個字嘅講法，咁所以根本我哋亦都好難去追究啊，究竟佢呢個夢裏不知身是客個客當中係講乜嘢？咁但係我哋即係總之係意會得到咧，佢係曾經喺夢境當中咧就係、是、見到自己。咁呢個好簡單啊！而呢個見到自己之後咧，一向貪歡咧，亦都可以講話啊！當時咧，佢仍然係沉醉於歡樂當中。咁嗱，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可以，如果你聯想多啲咧，即係話佢會唔會係覺得啊，自己當時真係做得唔好啦？咁、但係任浸喺呢個歡樂當中咧，其實就係佢當時嘅生活態度嚟噶嘛。咁佢係皇上嚟噶嘛，係嘛？咁所以你睇翻轉頭，佢會唔會係覺得？唉，自己真係當時唔識做咧，或者做得唔好咧、梳理朝政咧。咁但係有時你追悔翻好難講啊，因為佢個性格就根本唔適合做君主。 係啊，係啊。 你叫佢點做好咧？下決一轉咧，啊就好悲涼啦。點悲涼咧？佢講翻今日啊，今時今日獨自莫憑欄，你一個人唔好走去欄邊望遠啦。因為點解啊？無限江山，你會睇到啊，周圍嘅環境。其實你會好傷感嘅，啊點解咧？因為你喺南邊咧，你望埋去呢個江山都唔係你嘅江山啊， 係 嘛？你已經失去曬你所有嘢。 係啦，你舊時擁有嘅而家冇咗啦。 其實呢啲正正係你舊時擁有嘅，你講得啱啊。不過點解啊？你已經係一個被俘虜啊，你已經係遺命侯啊，你從你嘅原居地。已經係離別咗啊，離開咗啊， 幾難過嚇！ 當然啦，所以佢呢句好沉重啊，係咩啊？別時容易見時難啊，離開係好容易啊！嚇，佢揮淚對公娥，或者垂淚對公娥，咁就離開咗啦。 我哋以前咧嗱，拆開少少。小學寫紀念冊要分開的啦嘛，就係、是、用咗呢七個字。係 嘛？必是容易見事難。 必是容易見事難啊！ 咁、但係而家就唔會啦，因為而家有 WhatsApp 啊嘛，大家維係得好好嘛。所以咧講翻咧，你睇到呢一句咧嘅沉重在於咧，就係、是、原來你離別當日咧，好似好輕易咁樣。但係要再重建，亦都係講重拾呢個江山咧。原來唔係容易嘅，咁呢個係一個悲涼嚟嘅。咁更加上咧，跟住佢就話流水落花，春去也啦，天上人間。你又睇到咧世事萬物嘅轉變啦，啊，好似流水咁樣啦，啊，流咗去咪流咗去啦，啊，落花啊，見花落咗，啲花黐唔翻上去噶嘛，啊，春天去咗之後，要等下一個春天啊，即係世代時間不停不停咁轉變嘅。天上人間好明顯係兩個唔同嘅位置同環境啦，從天上落到嚟人間，面對住人間嘅悲哀、人間嘅苦痛。當佢作為君主嘅時候，從冇諗過噶。你諗下成首詞啊，如果我哋整體連貫去睇咧，就係、是、最先佢從佢客觀環境出邊落緊雨啦，喺春天嘅時候咧，天氣比較涼啦。啊！佢又少少咧，系凍醒咗啦。啊，咁就諗翻起咧，啊，真係原來咧，自己而家係好似喺處於夢境當中。哇、以往咧就好歡樂啦，亦都係貪玩啊，啊，冇理國事啊，冇理朝政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引起佢好多無限嘅思緒。回到今日又如何咧？一個人咧，你唔好憑欄望遠啊！你唔好上去欄杆度咧，係睇下周圍嘅環境啊！ 因為已經 無限嘅江山唔係你嘅江山， 係啦，今非昔比啦，係嘛？ 冇錯啊！ 仲有呢，再意會返呢，就係話當你離開你嘅故土呢，離開就好容易，但係你要返返去，你要攞返昔日嘅嘢呢，其實係冇可能嘅。正如我哋流水流咗去啦，落花落咗去，你黐完返上去啦，從天上嘅生活落到人間嘅生活，就係一個轉變。但係佢我諗亦都估唔到呢，其實喺不久之後呢，佢就離開呢個世界。咁當然佢離開呢個世界呢，就會留下好多寶貴嘅文學遺產俾我哋。 嚇，呢個都係好事嚟嘅嚇。原來好多人都係拜讀佢嘅詞啊，咁樣。 值得讀嘅，值得讀嘅。 咁其實有時睇翻呢啲咧，我哋就會咪有一句説話：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人生有時咧，將自己嘅處境諗到佢最壞嘅時候，就哦，如果我如果繼續係咁，我就會係咁差嘅咯。咁唔好啦，我而家要努力啦，咁樣咯。 識得諗就係咁樣啦。 係啦，係啦。嗱，所以有時讀呢啲詩詞咪就係可以俾你咁。咁嘅谂法咯， 系冇错，呢个系都系我对我哋好嘅呢样。 你睇到人哋嘅作为一个借镜啊嘛，系嘛？ 啱嘅，啱嘅。 好啊，咁啊，唔该晒阿钟仔同我哋今日演绎咧，就系李煜嘅《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吓。好啦，到五月份嘅时候先见你啦。 冇错，五月再见啦，拜拜。 好啦，多谢晒，拜拜。系啦，头先提过咧，凤过恩仇未了情啊，麦炳荣《凤凰女》嘅。都有用咗几句嘅词係套用喺度㗎嘛。出咗出嚟等大家可以听一听重温一下㗎。 悠长千年无忧松生歌醉梦闲流水落花天上人的间， 东施马鞍马 六点前听过邓丽君几多首，我哋又听下陈浩德嘅版本。 从波涛月何时了？往事知多月明中 李煜嘅词，词牌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故国不堪回首。 听完啦，够钟啦，听朝再见你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转到阿联酋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阿联酋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赞扬阿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有力支持。中方愿意和阿联酋扩大合作，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发挥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权威。阿卜杜拉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深化双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愿意同中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尤其是加强去极端化的努力，希望双方进一步开展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国因应新疆问题，先后采取反制措施，制裁欧盟、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个人和实体。有份被制裁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钦表示，对因为讲出宗教和少数族裔遭到种族灭绝而被中共制裁，感到受宠若惊。他没有计划在今年夏天前往中国，亦都不会停止就中国出现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发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中国政府的制裁只会令国际更仔细审查在新疆持续出现的种族灭绝和罪行，又认为美中关系的对抗性越来越强。法国的第三波新型肺炎疫情有持续恶化迹象，需要入住医院深切治疗部的病人数目进一步上升至到4872人，是今年以来的新高，亦都是接近去年11月中旬第二波疫情时的高峰。医院的确诊病人数量亦都增至27712人。有医生警告，第三波感染可能很快令医院不胜负荷。巴黎地区的41名医生在报章发表联署文章，警告可能开始要选择为哪些病人进行急救。有专家认为，政府针对高感染地区的局部封锁措施不足以应对传播力更强的变种病毒。不过，总统马克龙日前捍卫未有全面封城的决定，但是表示可能要进一步实施限制。两名女子星期六接种科兴疫苗后不适，要送院观察，情况稳定。两人都是在沙田元和路体育馆接种。 一名二十四岁女子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之后，出现发烧、心悸同感到头晕。另一名五十二岁女子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之后，出现心悸、血压上升同胸口痛，两人都被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当局话接种计划开展以嚟，已经为民众接种大约合共462400剂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中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29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连续两日录得本地零确诊，有专家话见到部分市民开始松懈，估计复活节假期之后疫情反弹的风险并不低，话目前仍然未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一阵听。